你好，我是虎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架构与实现，它们的连接与分界。把一种想法、一个需求变成代码，这叫实现。而在此之前，技术上有一个过程，称之为设计。设计中有个特别的阶段，叫架构。程序员成长的很长一段路上，一直是在实现。当有一天需要承担起架构的责任时，可能会有一点搞不清两者的差异与界限。架构是什么？众说纷纭。架构一词最早源自建筑学术语，后来才被计算机科学领域借用。以下是其在维基百科中的定义：架构是规划、设计和构建建筑及其物理结构的过程与产物。在计算机过程中，架构是描述功能、组织和计算机系统实现的一组规则与方法。在建筑学领域，有一组清晰的规则和方法来定义建筑架构。但可惜，到目前为止，在计算机软件工程领域，并没有如此清晰的一组规则与方法来定义软件架构。好在经过多年的实践，行业里逐渐形成了关于软件架构的共同认知，软件系统的结构与行为设计。而实现就是围绕这种已定义的宏观结构去开发程序的过程。架构做什么？很多人会感觉糊里糊涂的。我刚获得架构师称号时，也并不很明确架构到底在做什么，交付的是什么。后来不断在工作中去反思、实践和迭代，我才慢慢搞清楚架构工作和实现工作的差异与分界线。从定义上，你已知道架构是一种结构设计，但它同时可能存在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上。比如，高维度指系统、子系统或服务之间的切分与交互结构，中维度指系统、服务内部模块的切分与交互结构，低维度指模块组成的代码结构、数据结构、库表结构等。在不同规模的团队中，存在不同维度的架构师，但不论工作在哪个维度的架构师，他们工作的共同点包括下面四个方面：一、确定边界，划定问题域、系统域的边界；二、切分协作，切分系统和服务，目的是建立分工与协作并行以获得效率；三、连接交互，在切分的各部分之间建立连接交互的原则和机制；四、组装整合，把切分的各部分按预期定义的规则和方法组装整合为一体，完成系统目标。有时你会认为架构师的职责是要交付一种架构，而这一种架构的载体通常又会以某种文档的形式体现，所以很容易误解架构师的工作就是写文档。但实际上，架构师的交付成果是一整套决策流，文档仅仅是交付载体，而且仅仅是过程交付产物，最终的技术决策流实际体现在线上系统的运行结构中。而对于实现，你应该已经很清楚是在做什么了，但我在这里不妨更清晰地分解一下。实现的最终交付物是程序代码，但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？一般会有下面六个方面的考虑：选型评估、程序设计、执行效率、稳定健壮、维护运维、集成部署。其对应的详细内容见文中图。为便于你理解，我以交付一个功能需求为例，讲述下这个过程。实现一个功能，可能完全自己徒手做，也可能选择一些合适的库或框架，再从中找到需要的 API。 确定了合适的选型后，需要从逻辑、控制与数据这三个方面进一步考虑程序设计。其中，逻辑及功能的业务逻辑反映了真实业务场景流程与分支，包含大量业务领域知识。控制即考虑业务逻辑的执行策略，哪些可以并行执行，哪些可以异步执行，哪些地方又必须同步等待结果并串行执行。数据包括数据结构、数据状态变化和存取方式。开始编码实现时，你进一步要考虑代码的执行效率，需要运行多长时间，要求的最大等待响应时间能否满足，并发吞吐能力如何，运行的稳定性和各种边界条件、异常处理是否考虑到了，上线后出现 bug， 相关的监控日志能否帮助快速定位，是否有动态线上配置和变更能力可以快速修复一些问题，新上线版本时你的程序是否考虑了兼容老版本的问题等。最后，你开发的代码是以什么形式交付，如果是提供一个程序库，则需要考虑相关的依赖复杂度和使用便利性，以及未来的升级管理，如果是提供服务，就必须考虑服务调用的管理、 服务使用的统计监控以及相关的 SLA 服务保障承诺。以上就是我针对整个实现过程自己总结的一个思维框架。如果你每次写代码时都能有一个完善的思维框架，应该就能写出更好的代码。这个思维框架是在过去多年的编程经验中逐步形成的。在过去每次写代码时，如果漏掉了其中某个部分，后来都以某种线上 bug 或问题的形式让我付出了代价，做出了偿还。实现作为一个过程，就是不断的在交付代码流，而完成的每一行代码都包含了上面这些方面的考虑，而这些方面的所有判断也是一整套决策流，然后固化在了一块块的代码中。因为实现是围绕架构来进行的，所以架构的决策流在先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实现决策流的方向与复杂度。而架构决策的失误，后续会成倍的放大实现的成本。架构与实现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点值得关注，说要选择一个核心点，会是什么呢？架构的一个核心关注点，如果只能是一个点，我想有一个很适合的字可以表达，熵。熵是一个物理学术语，在热力学中表达系统的混乱程度，最早是信息论之父克劳德·艾尔伍德·香农借用了这个词，并将其引入了信息科学领域，用以表达系统的混乱程度。软件系统或架构不像建筑物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自然损耗腐坏，它只会因为变化而腐坏。一开始清晰整洁的架构与实现随着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得浑浊混乱，这也意味着系统的熵在不断增高。在文中呢，我用一个图展示了软件系统熵值的生命周期变化。由图也可以看出，系统只要是活跃的，熵值就会在生命周期中不断波动，需求的增加和改变就是在不断增加熵值。但软件系统的熵这个临界值，当达到并超过临界值后，软件系统的生命也基本到头了。这时你可能将迫不得已采取一种行动，重写或对系统做架构升级。如果你不关注也不管理系统的熵值，它最终的发展趋势就是一直升高，达到临界点，届时你就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进行系统架构升级。而实现中重构与优化的动作，则是在不断进行减熵，做出平衡，让系统的熵值在安全的范围内波动。那么关于实现的核心关注点也就呼之欲出了，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字表达，简。简是简单、简洁、简明、简化，都是在做减法，但不是简陋。关于实现的全部智慧都浓缩在了这一个字里，它不仅减少代码量，也减少了开发时间，减少了测试时间，减少了潜在 bug 的数量，甚至减少了未来的维护、理解与沟通成本。架构关注复杂度的变化，自然就会带来简化，而实现则应当顺着把简做到极致。架构与实现之间存在一条鸿沟，这是它们之间的断裂带。断裂带出现在架构执行过程之中，落在文档上的架构决策实际上是静态的，但真正的架构执行过程却是动态的。架构师如何准确地传递架构决策，而开发实施的效果又如何能够与架构决策保持一致呢？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实施与决策的冲突，就又需要重新协调沟通讨论以取得新的一致。当系统规模比较小时，有些架构师一个人就能把全部的设计决策在交付期限内开发完成，这就避免了很多沟通协调的问题。好些年前我就曾这样做过一个小系统的架构升级改造，但后来的系统越来越大，慢慢就需要几十人的团队来分工协作，光是准确传递决策信息并维持住大体的一致性，就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工作了。当系统规模足够大了，没有任何架构师能够把控住全部的细节。在实践中，我的做法是定期对系统的状态做快照，而非去把握每一次大大小小的变化，因为那样直接就会让我过载。在做快照的过程中，我会发现很多的细节，也许和我当初想的完全不一样，会产生出一种要是我来实现绝对不会是这样的感慨。但在我发现和掌握的所有细节中，我需要做一个判断，哪些细节的问题会是战略性的，而我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必须放在这样的战略性细节上，而其他大量的实现细节也许和我想的不同，但只要没有越出顶层宏观结构定义的边界即可。 系统是活的，控制演化的方向是可行的，而妄图控制演化过程的每一步是不现实的。关注与把控边界，这就比掌控整个领地的范围小了很多。在确认领地中的战略要地，那么掌控的能力也就有了支撑。架构与实现的鸿沟会始终存在，在这条鸿沟上选择合适的地方建设桥梁，建设桥梁的地方必是战略要地。架构升级中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，这个架构能实现吗？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值得疑惑的问题。相对于建筑架构，软件架构过程中其实更像是城市的规划与演变过程，有一定历史的城市慢慢都会演变出所谓的旧城和新城，而新城相对于旧城就是一次架构升级的过程。城市规划师会对城市的分区功能划分进行重新定位与规划，一个旧城所拥有的所有功能，如社区、学校、医院、商业中心，难道新城会没有，或者说实现不了吗？任何架构的可实现性是完全等效的，但实现本身却不是等效的，对不同的人或不同的团队可实现性的可能成本效率是绝对不等效的。近些年微服务架构火了，很多人都在从曾经的单体应用架构升级到微服务架构，以前能实现的功能换成微服务架构肯定也可以实现，只是编写代码的方式不同，信息交互的方式也不同。架构升级仅仅是一次系统的重新布局与规划，成本和效率的重新计算与设计，商的重新分布与管理。最后我归纳一下，架构是关注系统结构与行为的决策流，而实现是围绕架构的程序开发过程。架构核心关注系统的商，而实现则顺应简。架构注重把控系统的边界与要塞，而实现则去建立领地。所有架构的可实现性都是等效的，但实现的成本效率绝不会相同。文中提到，架构与实现之间有一条断裂带，而让架构与实现分道扬镳的原因有沟通问题，如信息传递障碍，水平问题，如技术能力不足，态度问题，如偷懒走捷径，现实问题，如无法变更的截止日期。以上的都是架构执行中需要面对的问题，你还能想到哪些？欢迎给我留言。